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为了你找啊找，去寻找神秘的石头。相见，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 哎，这首歌曲怎么让我唱出来感觉跟人家唱不是一个味儿啊？ 怎么听着有点不太对劲呢？ 这么油腻啊 ！PD 昨天唱了《爱你》，加爱你，今天又是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人间有真爱，人间有真情，对不对啊？ 哎呀，周五了，可给你开心呢。 但是对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 明天依然 是倒数第二天， 是 吧？ 昨天有一个朋友突然发出一声感叹，让我特别好笑。他说：“哎呀，本来以为熬到周三就已经过半了，突然发现明天才真正过半，因为这周哈，周六很多朋友还是需要继续上班的。 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还是能够觉得上班快乐啊。好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布衣乐队送出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今天早晨呢，一过来，静瑜说：哎呦， 郭 PD， 你现在是知冷知热啊？ 对，你知道长袖长裤，然后把自己包裹得很紧，确实啊，早晚的话还是会有一点凉。 对， 虽然说今天出门看到久违的蓝天还有阳光洒下，我觉得心情格外好。 嗯，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天气情况。 对，大家毕竟说我这个叫什么长袖善舞，对吧？ 长袖。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2度。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还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会在26度上下。 嗯， 那么午后的紫外线照射非常强，遮阳防晒还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能感受到啊，昼夜温差逐渐增大了，所以要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小心感冒。还有就是频繁的降雨，山区现在的地质条件是更加脆弱的，还是不要前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上榜情况到底如何呢？ 签到排行榜第一名水母 Jelly， 第二名睡不醒的默默，第三名是 Mary， 第四名灵动天晴了，第五名是楠木夜衣。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飞鸟，第七名蒲公英，第八名壮小壮，第九名太子，以及第十名郑杰。来，恭喜上水朋友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 这两天啊，一打开公众平台就看到很多人给我们留言说梨园剧本杀啊，还有自己的手机号码。那因为19号、20号两天，这个剧本杀的活动就要开始了，所以呢，这两天大家获奖的听众，我们已经陆续的有接到电话了。如果没有接到电话或者短信通知的话，那可能大家想去的话，就需要自己去购票了。 嗯，对，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这两天有没有。有人打你电话，并且说的这个暗号能对得上， 还有暗号呢？ 那万一一接起电话不是我们呢，对吧？ 啊，还能是谁？ 那还有其他电话吗？好了，反正呢，这个梨园剧本杀的这个活动呢，我们这两天呢还有继续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同时呢，这个本节目大奖呢，今天还继续会有哈，是由大型庞各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的门票3张，9月19号、9月20号两天可以换古装和百名古装演员来继续互动，而且门票的限时价格呢，继续是优惠价格79元，含餐有共理相送哈。另外呢，1.5米以下的儿童呢，还是享受一个免票的这样一个资格。大麦网去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来购票。我们的电话呢是6100-4577，6100-4577啊。 那么今天下午呢，静瑜、郭鹏还有大佐就将带着我们的小耳朵们啊，提前去这个梨园剧本杀去给大家探探秘，看看到底好不好玩，供梨好不好吃。 嗯，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会有详细的推送。 对，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好像跟这个水果有点关系啊。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来聊一聊吃，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水果以及你最不爱吃的水果都有哪些吧。真的不是我敷衍，是我真的对今天的话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最爱吃以及你最不爱吃的水果吧。真的没有敷衍。 哦，这真的没有敷衍啊。这哪里没有敷衍，这很敷衍啊。 没有水果的生活不能想象啊。来说一下、 啊、 你爱吃或者不爱吃什么水果。哎，为什么喜欢吃这种水果？ 对，所以我觉得大佐一看就不爱吃水果。今天这一条说的太少了吧。 那不管，反正是我比较喜欢吃梨，而且下午我就吃得到了。 哎，这两天呢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有转季了，很多人呢都在感叹说，哎呦，好多就喜欢吃的一些水果， 就当季的 水果可能马上夏季啊，对不对啊？ 嗯嗯嗯， 而且你知道这个夏天应该来说是水果的这个吃的最丰富的季节嘛，但到秋天以后呢可能要换了一茬，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聊水果的话题。平常我们聊都太横了，什么肉食啊。 夜宵啊， 对呀、 啊，一点都不健康。 火锅呀、啊，对啊、嗯。今天我们来聊点健康的，好吧？啊，来说说你爱吃以及不爱吃的水果，同时还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水果的味道》。嗯， 哎，听着怎么像什么动画片或者儿童剧的这种插曲？ 对、啊，丫丫的魔法屋电视剧的片尾曲啊。 哇，这种歌你都找得到？ 嗯， 你平常是会看丫丫的魔法屋的人呢？ 哎，这主要是找水果的味道啊。 是什么味道？好像有一天能飞向云霄。 做一只快乐自由的小鸟，想一想有多美好。橘子是什么味道？静静地靠在椅子上睡觉，甜甜的美梦不要去打扰，想一想就好。爱美的樱桃对镜子照照，帅帅的西瓜在旁边哭闹， 不要叫了啦， 自信的感觉总不怕跌倒，起身弯弯腰，细心的葡萄把一切算好， 刚好 慢吞吞香蕉却半路没到，跟着陶瓷快乐音乐节拍跳跳跳是什么味道？好想有一天能飞上云霄，做一只快乐自由的小鸟，想一想有多美好。橘子是什么味道？静静地靠在椅子上睡觉，甜甜的美梦不要去打扰，想一想就好。帅帅的西瓜在旁边哭闹， 不要叫了啦， 自信的感觉总不怕跌倒，起身弯弯腰，细心的葡萄把一切算好， 刚好 慢吞吞香蕉却半路没到，跟着陶瓷快乐音乐节拍跳跳跳旁边哭闹， 不要叫了啦， 自信的感觉总不怕跌倒，起身弯弯腰，细心的葡萄把一切算好， 刚好 慢吞吞香蕉却半路没到，跟着陶瓷快乐音乐节拍跳跳跳 丫丫的魔法屋的主题曲《水果的味道》这部剧呢，我就没有看过了。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听起来好像确实有一点甜甜的感觉哈。毛毛说，今天这个话题怎么这么像小学英语作文的题目？ 你最喜欢的水果到底是什么？ 哎，那不应该是小学语文题目的作文？你最难忘的一件事，吃水果， 就是合起来啊。 哎，刚刚有这样一首歌唤起了大家的童真，菜菜过来给我们推荐歌曲了。哎，郭PD，你可以放一下《水果拳》这首歌，好适合你的气质。我俩说实话都没听过，我们 是那种小拳拳捶你那种感觉吗？ 怎么感觉听起来好像是这样的啊？ 对啊。 但是我们好多的听友真的都是水果大王本王。你看，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他说水果就是我的一日三餐啊。春天吃梨子草莓枇杷，夏天吃瓜西瓜哈密瓜，秋天葡萄梨子石榴，冬天是橙子贡干还有柚子。另外呢还会有加餐，比如说一年四季都有的榴莲桑葚香蕉苹果蓝莓牛油果，日常用来涂面包。哎呀，要说有啥不喜欢的，可能就是树莓吧，因为太酸了影响口感。 哇，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早就做了这么多年，怎么我今天拍脑袋想出来这个话题，正中大家的点，大家回复也太多了吧啊！果然吃水果的人超级多哈。L O L 说一开始不喜欢吃榴莲，吃一口就觉得直接好恶心，不用吃一口吧，老远闻见那个味儿应该就有点这种感觉吧。 哎，榴莲很香的，很好吃。 但是他说现在最喜欢吃的还是榴莲，因为它有一种魔力，爱上就会很爱那种。我记得当年呢，有一朋友就是那会儿还是出租车的时代，就没有叫车，然后呢拿了一个大袋子，结果一上车的时候师傅大叫一声榴莲，然后全程你知道冬天那就是那种开大窗户那种，师傅就一直在抱怨说你这做完了下一个人还怎么做呀。 我之前还有一位老师特别好笑，就他当时的时候从泰国回来，然后买了一块榴莲，有一小块没有吃干净，然后呢他当时就说哎，那我留着待会儿吃，就把用纸包起来放在自己的背包里，但他忘记这件事情了，所以就直接背着个背包上了飞机。等上了飞机以后，你知道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在就表情很怪异，他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然后闻了一下，他还在想说谁把榴莲带上来了，这么没有素质。他完全忘记这个榴莲就在他自己的包里，等他突然恍然大悟起来之后，他说整个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他就把那个榴莲拿出来，然后就冲到那个就是 飞机的厕所里 啊，不对，就是先冲到那个空姐他们待的那个位置，就跟人家解释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完全忘记我包里有榴莲这件事情，你们能不能帮我处理掉。然后那个空姐就说我们这也没有办法处理，因为是一个密闭的空间，舱门已经关了，我们这边垃圾桶你扔了之后我们这边就是臭的。 哦，有道理。 然后呢他最后特别尴尬的就是躲在空姐的那个休息区域内，三下五除二大概用两口的，就是大概吃了就手掌那么大一块榴莲 啊，那还挺正常的。 就你只要把它吃掉，然后它就可能就没有味道了。但是你如果放在包里的话，它持续不断的散发那个臭味。 其实我刚才在想，你们那个朋友其实反应还挺快，挺对的。就是满世界有人说，这个臭味哪来的？他也在找， 是他真的是没有反应过来， 别人就绝对不是他，你知道吗？ 他不是故意在甩锅，就他也有想过像你刚刚提到的建议，就是说去卫生间里面把它吃完。但是卫生间里面就会充满榴莲的味道。 是，榴莲确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水果当中的香菜吧，对吧？就是怎么说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 非常喜欢， 对对，你看再看太子的答案，他说呢草莓啊，我觉得草莓香蕉这类的东西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众都喜欢吃的哈。他说草莓香蕉葡萄都是最爱吃的水果，主要是省事儿，香蕉一扒了皮就完事儿了，草莓和葡萄直接吃不吐皮儿。最不爱的吃的是桃子，因为对它过敏，所以敬而远之啊。 哎，你会发现好多人就是对桃子过敏，但后来发现是对桃毛过敏。就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特别喜欢吃桃子，但他对桃毛过敏。所以我们每次要我们把桃毛给他洗干净， 我正在想， 对，就刷干净了之后递给他，他就会吃。 这富贵病吧，这是。 我觉得也是， 就是得了一种不想下床或者不想吃桃， 不想干活 啊，对，不想吃生水果，直接拿过来吃切片的感觉。 哎，但你看，就是水果这么受欢迎，但是很多人也是很挑剔的。比如像依依马蕾蕾说，除了香蕉，你们刚刚说到的，其他的我都爱吃。但是桃子啊，我必须吃硬的，我不喜欢吃软桃。 啊，我爱吃软桃。 啊，我喜欢吃硬桃。还有苹果必须吃脆的。 我爱吃面的。 我喜欢吃脆的。 我怎么跟大家正好都是反的？那西瓜你喜欢吃沙的还是喜欢吃脆的？ 脆的。 我喜欢吃沙的。 哎呦，就完全反过来了 啊！对， 对，他说西瓜跟樱桃是我的最爱，尤其是庞各庄的西瓜啊。好多人知道庞各庄是就是西瓜很有名气，但不知道就是庞各庄的梨也很有名， 贡梨也很有名气啊。 是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先去吃了， 就是就不好意思了，今天下午我们就这个先吃为快， 先吃为快啊！ 大家想去的话呢，自己可以买票去，好不好哈？ 是的，去大麦网搜索梨园剧本杀就可以购票了。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非常简单了啊，就是你最爱吃以及最不爱吃的水果是什么，来告诉我们原因。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呢选歌跟水果基本都有关系，这首歌曲叫做 Lemon， 来自于米津玄师。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我们的早餐分享人老朋友日清语文今天要奉献两份早餐给大家，可能第二份稍微有点横啊，午餐晚餐是不是备着也可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取到今日份加量不加价食谱。今天呢要跟我们制作的是蛋挞还有蒸排骨。他说我们家孩子非常喜欢吃蛋挞，所以经常会在家里给孩子烤着吃，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因为现在基本上也都有半成品了，大家可以去买调好的蛋挞液还有蛋挞皮儿，把蛋挞液倒到蛋挞皮儿里面八分满就可以了，当然自己调蛋挞液也可以啊，一般是两个鸡蛋一袋牛奶加上适量的糖，搅拌均匀过筛会更加的细腻一些，一般这个量就可以做九个蛋挞了，大家可以按照家里的人数来算一算，然后放入烤箱当中180度20分钟，因为我们都喜欢吃焦焦的感觉，所以时间会烤得稍微长一些，刚烤出来的蛋挞超级酥脆香甜。我老公呢非常的喜欢吃糖醋排骨，所以有时间也会给他做。首先我们买的排骨啊要剁小一些会更加入味儿，先起锅烧水，倒入料酒焯出血沫，然后呢另外起锅烧油放入冰糖，炒到融化变成焦糖色的时候就可以把排骨放进去翻炒了，然后再依次放入老抽生抽还有醋，翻炒均匀以后呢加开水没入排骨以后呢加盖小火炖上40分钟，最后收汤以后呢加入食盐调味，出锅再撒上芝麻和葱花，酸酸甜甜的味道超级好，大人和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吃。日清语文说今天想要分享这份早餐，因为明天呢没有早秀，所以要提前放送一下，明天9月18号是大宝贝盼盼的阳历生日，还有我老公的阴历生日，正好赶在一天了，感谢你们给我温暖的家，让我开心每一天，在明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希望你们天天快乐健健康康，想点播接下来这首加油呀送给盼盼小朋友还有我的老公。 只要有人说我们这期节目今天一定会做成少儿英语，我还不太相信，突然出了这么一首歌曲，但是跟今天这个话题也太搭了吧哈！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还有朋友给你介绍有一首歌叫《水果泉》， 对， 其实刚刚间歇的时候我有稍微听一下那首歌，基本上也跟这个加油呀加油呀差距不大啊。 对对对，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今天刚才日清语文的这一段的感觉还挺暖心的啊。同时呢，今天跟我们这个话题一互动，再加上今天这个天空上晴朗的颜色， 是 我们今天这个水果感觉出的是恰如其分的好啊。 要感谢一下胡小寿纠正了一下我的读音哈，我查了一下应该是蛋挞。但我说蛋挞大家应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吧。 你我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的是那个 蛋挞吗？ 对，就是蛋挞的、 蛋挞呀。 对，它应该就蛋挞啊、学到了，谢谢你。 学到啊！但是呢，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倒不是蛋挞这些事情啊，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水果哈、啊。 嗯， 哎，说到水果，真的很多人都完全不一样啊。我觉得大家喜欢东西真的是五花八门哈、啊。 嗯，你看大明说，我比较偏爱释迦这种非常甜腻、口感比较细腻、像冰激凌一样的水果。 释迦是啥呀？ 释迦是就是南方比较多。我当时也是在台湾上学的时候第一次吃到释迦和莲雾，哦，深深的爱上了 莲雾。我吃过， 嗯， 但是释迦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就是他形容的那种就是口感很绵密的一种水果 啊、 而且也不甜。我为什么比较喜欢这两个水果，就这两个水果不甜 啊、你又把你那个不甜理论、哎、今天我就不相信了。平常你说甜品吧我就忍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咱们说到水果、哎、你知道为什么有段时间牛油果一直是不是水果有争议吗？ 对，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后来想想，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水果跟蔬菜最大的区别在哪？ 水分多。 不，其实就是甜，在我的心里就是 甜 不 甜是吗？ 因为你想是不是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是不甜的，所有的水果都是甜的？ 那没有啊，甜菜啊，甜菜还可以取糖、啊、 对，一个甜菜一个牛油果就有点不好说， 游走在边缘无法界定。 牛油果确实不好说它是水果是吧。 哦，我知道了，什么是水果什么是蔬菜、 啊、 哦，那也不对、 啊、 因为 你是什么？ 我本来想的是有些是植物的叶子，有些是植物的这种果实。 当然不是了，你一看就没怎么买蔬菜。 对， 蔬菜都分得很清楚、什么根茎区啊、叶子区啊什么的、啊、 对，我这不是自己否定我自己了，你非要让我说出来显得我很无知的样子。 但是那得让你显示一下嘛。好了，今天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水果呢？这个说到水果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喜好。飘摇的云说吃西瓜我是一人半个那种、 哇， 倒是也得看多大的西瓜哈。 嗯， 他说然后用勺直接挖着吃。对，而且我见过用勺直接只挖中间那部分、挖完以后说你们吃吧。 啊，这就跟我们以前一样，就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我喜欢吃西瓜尖尖。 嗯， 然后呢，我妈也默认了，所以家里一般西瓜切好了之后，我都会挨个过去把西瓜尖尖吃掉。 这得宠成啥样啊！ 后来我妈发现我在别人家里也这么干以后，大惊失色，说你不能这么干，然后默默把我啃过的西瓜尖尖的西瓜全部都吃掉了。 我问个问题，你西瓜尖尖是你自己吃吗？不用妈妈喂吧？ 不是，我吃，我自己吃， 自己吃是吧？ 嗯。 然后他说哎对，他今天说到石榴，其实最近比较出圈的水果是石榴，因为这两天在互联网上有一个话题是石榴这种水果到底怎么吃啊，味道挺好但是实在是太麻烦了啊。 就我喜欢然后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一点一点把它全剥出来、然后剥上一整碗以后拿水淘一下，就把它沾上的那种皮儿什么的都淘掉。 嗯， 这样就相当于说整个就是非常干净晶莹剔透的状态，然后拿勺子快一勺，然后整个扔到嘴里 啊。你是拿勺？哎呦，我就忽然不敢说我怎么吃了。 你 是 一颗一颗吃吗？ 我是拿一手 一手 抓一把塞在嘴里， 抓一把手会粘呀，因为石榴含糖量也很高 啊、是，然后洗手嘛一会儿。 你还真是 专门辟出一只手来吃石榴， 专门有专门辟出一只手来呢，可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然后呢，这个你看啊，这个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他说这期呢话题太多了，早起的柠檬汁美白还能用来防晒，杨梅呢入酒可以防止腹泻，失眠的时候橘子皮、柚子皮闻一下，立刻能缓解焦虑。哎，你这个把水果弄成这个精油的味道啊！冬季呢容易发溃疡的话，需要橙子的 VC。最后安利给女性朋友们是有小叶增生的朋友们，橙子加酒酿每天一勺，一周就可以去结节，亲测有效。 哇， 这么的神奇吗？ 哎，你这么说，我要回去试一试了 啊。对， 嗯，但现在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也非常的爱吃水果，但这段时间不是告诉大家我在刻意的减重吗？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啊，但是什么就是高糖的呀，还有个碳水化合物啊这些的，我都是非常控制的在摄入。就像笑呵呵提到的，就是关于甜这方面，我是比较敏感的。 嗯， 就是他说我不太爱吃水果，因为糖分太高了，比较爱吃的就是鲸鱼。刚提到的莲雾就是不甜，但是水分很高，哎呀吃不够。可惜北京很少能看到有卖的。我老婆也非常爱吃水果，就是当时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她就特别爱吃、苹果、梨、西瓜、桃子、芒果、车厘子、樱桃、草莓、葡萄、应季的她都爱吃。现在带着我家娃也爱吃水果、就整得我老感觉我自己像住在花果山一样，家里天天各种盘摆着各种水果， 多幸福呀。哎，但我跟你说，我就是喜欢吃那种水分大但同时呢没什么籽儿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的， 哎，我跟你说，莲雾太适合你了， 是 水分大，糖分低，没有籽儿。 那个扒，就是说它，比如说拿回来以后， 还不用扒皮，还不用削 啊？是吗？ 对啊，直接洗干净了，塞到嘴里就能吃。 那行，那我一定要去吃，因为本来我还想，你刚才说它不太甜，我不想吃，但是后来呢，边和这个阿静说，释迦不甜吗？静宇，你吃了个啥？ 我吃的就是不甜的呀。 你吃的是不甜的那个释迦是吧？ 就是。 对啊，就我当时买的都不太甜呀。 完了，你可能 我说我们是不是对错了？就是 对 大家，我觉得比较甜的是那个什么， 嗯， 那个叫什么菠萝蜜， 菠萝蜜啊， 对，那个是太甜了，对我来讲 啊。好了，今天我们来聊到这个水果这个话题啊，不能再说了，再说我觉得搂不住了啊。我一会儿呢，就是我现在先去把大家说到的这些水果拿小本本都记下来啊。 好， 嗯，稍后呢，这个再总结一份菜单，再跟大家来一起送上。 是，刚刚已经送给我一颗苹果了，那接下来要送给我什么？ 这个一颗苹果怎么能够呢？我要给你送出整个的青苹果乐园。 哇，是被宠溺的感觉。 啊，真是。好，来感受一下小虎队青苹果乐园。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全之家一年一度品质家装季放福利了，8月27日至10月7日，顾客可带全之家一元购38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圣象、法恩莎、蒙娜丽莎、石油等爆款商品低至50%，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椅、古瓷套装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哎呀，今天呢真是糖分超标的一天，对不对？ 嗯，但是关于释迦甜不甜这个事情，我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 你这个人，你就 说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哎，你吃的真的不甜吗？”我觉得可能是麦兜不兜说的这个吧。 嗯， 就是我吃的应该是没熟透的释迦 啊， 因为我吃的那个释迦不是像那种就是冰激凌一样绵密的那种，就是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硬硬的。 就今天很奇怪，就是在一众大家分享这个水果的这个当中呢，嗯、大概有十几个人跑出来说：“景云，我们吃的真的很甜。” 是是是， 对吧？ 他也跟我说，他说我在台湾吃的自然熟的释迦超级甜啊、嗯，没关系，甜不甜就是都阻挡不了这种水果对我的吸引力。 但是我觉得，就那天不是有人说嘛，就是今天在你们的节目当中，终于不用听到撒狗粮了。但是我没想到今天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 还躲不过吗？ 由于甜分太高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回复。微说呢，这个西瓜呀，冰镇西瓜 YYDS， 用勺子挖着吃。结婚之后呢，老公都是给我留着西瓜芯儿。因为知道我爱吃西瓜 啊、嗯哦， 就是老公先把边上那圈吃了， 对， 把中间留给你。 是，然后他说忘了说了啊，嗯、有娃之后西瓜芯儿我就吃不着了， 就是就像年轮一样是吧？就核心人物要吃核心那个地方是吧？ 你说到西瓜，我又看到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红果的这个盘子、嗯，直接拍了一张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我爱吃西瓜，切个西瓜都是爱你的形状。新型的 这个还行哈，但是当然呢，这个慢啊慢说，这个夏天在减肥，是冻香蕉代替雪糕给了我整个夏天的冰凉感。 嗯， 冻香蕉，冻香蕉什么感觉哈？ 哎，你可以试一试，我好像听过有人这么吃过。嗯，香蕉真的是太宝藏了，就好多种搭配，特别棒。 嗯，我吃过冻榴莲，然后冻榴莲直接就是那个雪糕的口感嘛。 嗯啊，前两天是不是我们有位小耳朵还拿香蕉跟手抓饼做了一个甜品？ 嗯， 我觉得也挺厉害的，回去要 试一下。那是小妖吧？ 好像是，嗯， 手抓饼应该是他没错了哈。 周周特别可爱，他说我媳妇儿特别能吃水果， 嗯， 怀孕期间不算其他水果，光是苹果、大桃，她一天能吃4-5个。 哇！ 啊，产检的时候把大夫给气的，就是那个大夫吼她的声音，我在男士直播区都能听到。她没得那个孕妇糖尿病，也真的算是天赋异禀。 大夫觉得我说了这么多次是吧？ 你也不听。 对啊， 水果的诱惑就这么大吗？ 对，哎，但子琪这个你看一下哈，这个东西你见过吗？你吃过这个东西吗？你看一下。 我知道这个， 这叫香、这在我们那边叫香瓜啊， 香瓜，对对对，我们也有，嗯， 对。然后呢，子琪说，整个小的时候夏天吃的最多的是东北甜瓜 YYDS， 嗯， 这个好像大家叫法不一样 啊、小小的买一块回来，嗯，还有用户5831B， 他说我在福建喝过芭乐汁、嗯，哎呀，感觉太好喝了， 嗯， 但是呢，吃着好像又没有果汁好吃， 对，还有就是那个柿饼子。 嗯， 哎，刚才红果给我们看了一下柿饼子、 我们陕西特别多。 对对对，这个，但这个柿饼子之前那个柿子，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冬天的那个冻柿子还挺好吃的。 哎，你喜欢吃这个，真的，你让我爸给你寄点吧。就是我爸每年是消耗他的大户，我特别理解不了。就是我爸不爱吃水果，但他非常爱吃两种东西，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 嗯， 一个是柿饼，一个是油糕。 嗯， 你知道油糕是什么？ 油糕我也很爱吃啊。 就是拿糯米包着那个豆沙馅，然后捏成圆圆的饼子， 然后 炸在油里面，炸上一层金黄，捞着油拉出来。 其实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吗、 我觉得它的热量简直太可怕了，好吗？ 咱们北京那个炸糕不是也是这样吗？你想想， 就是对，也是这个样子，对对， 也是意思哈。 哎呀，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热量炸弹。然后包括像柿饼子也是热量炸弹，嗯， 是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吃水果都可以，但是我从小到大不爱吃果脯。就是如果把它变成了那种干儿以后哈、果脯，我觉得不如鲜水果好吃的那种、 哎，你这样也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变成果脯以后它的这个能量，对。 哎呦，你今天怎么变成健身教练了？ 哎呀，就是 你是思萌派来的吧？啊， 思萌跟我说了，3分练7分吃，像你这种不爱运动、报了跳舞课也不去的人，就只能注意吃了。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你喜爱吃的水果，包括你不喜欢吃的水果是为什么，来一起告诉我们。今天这期话题呢很有意思，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水果观到底什么样。那说到水果呢，接下来这样，我要就要上。 上大杀器了，水果姐 Katy Perry， 好不好？ 啊啊啊！ 对吧？人家名字叫水果姐。昨天我一搜水果都没有出水果的歌曲，直接 Katy Perry。 Katy Perry， 嗯。 好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了，去 Katy Perry 的 Teenage Dream。Dream 来自于 Katy Perry 啊，当然呢，水果姐呢，确实今天呢可以为水果代言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水果这个话题本身啊。 其实很多人在疑惑说，哎，为什么 Katy Perry 叫水果姐？ 嗯， 最近几年比较少听到她的新作品了。当时是因为她每次出来的造型都穿得特别的色泽鲜艳，就好像一堆水果摆在那里一样，所以就收获了大家的爱称水果姐。 嗯， 但应该也就只有我们是这么叫她吧，因为人家在美国也不叫， 不 也不叫 Fruit Girl。 但是她自己后来也知道嘛。 让他知道，对对对， 他知道以后 就跟那个打篮球的字母哥，知道自己叫 Letterman。 对，所以呢，这个哎，你知道的还挺多呀。嗯、 那是 对，但他知道之后呢，我记得他有次拍的那个杂志封面也是跟一堆水果坐在一起。 嗯，是是 是， 嗯、 是吧？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今天说到这个水果这个话题，确实大家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大熊猫淘淘说山竹这个事没有人说嘛， 哎， 刚才有人说到了啊， 嗯嗯， 但有人说到是不喜欢山竹的口感，但我当时去泰国的时候，有人说号称山竹是水果之母， 水果之父是刚才说到的榴莲呢？ 哦，为什么呀？ 就是他们觉得这两种是他们 好吃 本地最好吃的 啊。明白了。我记得之前有个朋友教过我说，你怎么去挑山竹，你就把它翻过来看它那个就是地的那个部分有几瓣，它里面就会有几瓣。我后来试了一下，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对，你看水果本身就是甜分超标嘛，对不对哈？但是呢，帕丁顿熊说，受鲸鱼启发，忽然想起来在台湾吃水果的时候，他们会加一种梅子粉撒在水果上，会继续超级甜。 嗯， 就是让我想起了我有个好朋友吃西瓜的时候，刚才咱们说西瓜芯是最甜的， 嗯， 他要撒一把白糖在西瓜芯上。 这种梅子粉其实很多，就不知道大家平常吃没吃过那个干梅地瓜条。 吃过。 对，就那个干梅地瓜条上面撒的就是这种， 但是撒在地瓜条上我能理解，水果本来就很甜啊。 再给你加一点。 对啊， 让你个甜度超标，生活甜甜蜜蜜。 哎呀，太甜了太甜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或者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它们更甜一点，就是变成果汁，对吧？啊，你知道我后来才了解到，所有的果汁店老板呢，没有一位是不加糖的。如果不加糖的话，你吃到的或者喝到的果汁一定会比原来的要酸一些。 就是说，他在帮你把水果榨成汁的时候，还会额外再往里面加白砂糖吗？ 绝对会往里加白砂糖 啊！我的天哪，这个是热量炸弹。 当然，如果说他不加的话，你喝的那杯可能就是比较清爽的一种口感，就没有什么甜分啊。可能跟你平常想象的水果汁也不太一样。好了，我的水果汁就分你一半好了哈。 我不可以不要吗？又是榨果汁，又是榨糖，你知道在斯蒙眼里这种东西叫什么吗？ 斯蒙其实不怕，你知道吗？ 因为人家已经练出来了，我比较怕。 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扶搀。今晚的我美满，约会相当浪漫，我果汁分你一半。我得向你买单，谁跟谁背细算，我果汁分你一半。偶尔我也会翻，两侧说翻就翻，我果汁分你一半。就算怎么艰难，也要保持乐观，我果汁分你一半。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扶搀。我要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你要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当习惯能自然，你和眼神交换，我果汁分你一半。我只分你刷碗，不是我要偷懒，我果汁分你一半。偶尔你也会乱发脾气不敢管，我果汁分你一半。想念像我共沾念，我阴魂不散，我果汁分你一半。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扶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居然装饰，时尚潮流选个性化装修，想咋装就咋装，经济实惠选套餐整装，省心省钱，别墅大宅选顶层中心，大牌设计师任您挑，厨卫翻新选橘装，无需搬家，九天换新，只买主材，我们有299主材包，木门、瓷砖、地板、卫浴、橱柜五大品类，一站购齐，装修就找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400-818-0096，记着装修之前抢优惠，就打400-818-0096。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车主注意，您有新消息，本月19至21日， 国华首饰买珠宝送黄金，买黄金送白银，免工费换古法金。 8月15相聚国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启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下。 头等舱服务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又是早安快跑的全运会时间。在今天，在昨天进行的女子49公斤级别的举重比赛当中，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侯智慧是以抓举96公斤、挺举118公斤，总成绩214公斤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成绩呢，是超过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213公斤，也超过了他在东京奥运会夺冠的成绩210公斤。赛后呢，侯智慧表示：“哎呀，这个全运会的冠军比赛啊，确实比奥运会的金牌更难拿到。”而在今天晚上的将会进行的55公斤级别的举赛的比赛当中呢，同样竞争也会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啊。我们说到了女子举重，在东京奥运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举重这个项目啊。在女子举重刚刚进入到奥运会的时候呢，中国的全国纪录是长时间高于世界纪录的。因为国际举联的规定，在全国比赛的成绩高于世界纪录是不会被承认的，只会被判定为全国纪录和超世界纪录。而在国际体育赛事当中，有世界纪录的项目还有田径、游泳、射击、射箭、场地自行车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赛，这些比赛呢都和举重的规则是一样的哈。所以呢，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在昨天的女子步枪的三姿决赛当中，冠军选手超过了世界纪录2环多，这个成绩也只会被认定为全国纪录，而不会是新的世界纪录。这个夺冠成绩甚至超过了东京奥运会男子冠军的成绩，你说厉不厉害哈？好，当然呢，全运会作为全国最高水平的综合性的运动会，当然也会有一些非常冷的知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全运会的举办时间呢，并不是很固定，一直到1983年开始对标奥运会一样的4年举行一次。但是呢，在1988年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兵败汉城之后，当时的国家体委为了确保奥运会的成绩，从那年开始呢，全运会的举办时间就改为了在奥运会的后一年进行。也是从那年开始推出了奥运增光计划，为了鼓励各省市呢输送人才到国家队啊。所以呢，当时开始呢，会把奥运会的成绩带入到全运会，这样呢，也使得有些运动员在奥运会之后再坚持一年，为所在省市区来做贡献。但是呢，这种情况对于奥运名单的争夺当中出现了一些弊端，所以从2017，也就是上一届全运会开始之后，就取消了奥运会奖牌带入全运会金牌榜的政策，也取消了奖牌榜。当然，这一次呢，高关注度的全运会也会让人把目光再一次锁定在了鲸鱼的家乡陕西身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跟陕西有关系了哈。这首歌曲呢，几乎囊括了所有对于陕西的印象，这就是《陕西》这首歌曲，唱的是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等你说一句“聊咋嘞”，美得很呐。 清晨，我还在西安喝着胡辣汤，中午就到了陕北，吃着羊肉面。陕南还有很多的美食尝不完，这样的地方是吃货的天堂。都说很 中小江南，这里有朱鹮，穿过秦岭就来到美丽的西安，要看黄河跟我到湖口转一转，渭南宝鸡分别就在东和西，这是美丽的陕西，说话都带着旋律，从南到北就像穿越了四季，这是美丽的陕西，无论南北和东西，美食美景都让我为你着迷，钟楼城墙下的是地铁在穿梭，走到南门能听到有人在唱歌，灯火通明的夜市在每个角落，美好的生活就像是一首歌，这是美丽的陕西，说话都带着旋律，从南到北就像穿越了四季，这是美丽的陕西，无论南北和东西，美食美景都让我为兵马俑，名胜古迹留在身边，这里的瑰宝是方言，相传的秦腔在聊天，转眼之间就穿越千年，这是美丽的陕西，说话都带着旋律，从南到北就像穿越了四季，这是美丽的陕西，无论南北和东西，美食美景都让我为 Running time。 咋样？我刚才那两句陕西话发的发音怎么样？还可以吧？ 陕西人听了都说聊咋咧。 你知道，就刚才我在播报之前，我还特别的请教了一下靖宇，靖宇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用上了，是吧？ 对，就是我简单教了两句，但我觉得因为刚刚 PT 播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到他真正用的时候，他肯定会忘记，因为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吧，那个音调非常的古怪， 古怪。 但没有想到我们陕西话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啊！ 感染力非常强啊！但当然这两天呢，全运会正在西安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去多多去关注一下。 刚刚真的作为一个陕西人，非常的魔幻现实，觉得在北京这座城市，然后呢，大街小巷，大家开的车里面一直在回荡着，这是美丽的陕西， 陕西、啊， 陕西，对，美丽的陕西。 对，刚才我们还说这个在歌曲当中，你听不太出来是山西还是陕西、啊。 对，我专门跟月鸟小哥说了一下，因为我们一直有这样的困扰，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山西跟陕西的这个英文的发音，就是拼写是不太一样的。嗯，就是山西的话是是俺陕西一西， 对， 但陕西的话是要把那个 A 写两个，就是 S H A A N X I。 你刚才说是俺陕西一西，我想另外一个也是是俺陕西一西啊， 就是 A 多了两个。 咱不管怎么说呢，陕西今天说到了也是水果大户来的啊。 哎，是的，好多朋友都说了，自己买苹果的时候会专门去挑一下，是洛川苹果，特别好吃，很有名气。 对，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跟水果有点关系。不过大佐嘛，来看看他对这个话题怎么分析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来聊一聊吃，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水果以及你最不爱吃的水果都有哪些吧。真的不是我敷衍，是我真的对今天的话题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丁丁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最爱吃以及你最不爱吃的水果吧。 我们有没有辽宁的朋友？赶快出来说辽宁的水果是什么，好不好？ 能看出来。 让大佐怎么感觉这个话题对他来说一点都无动于衷啊？ 你要是说你最喜欢吃的串儿是什么，大佐能给你大概录个3分20秒吧？ 你又说小烧烤啊，他能跟你说出几千家来是吧？ 可能是真的不爱吃水果，而我发现好多男的都不太爱吃水果。就像刚刚我们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他说家里我老婆跟我儿子都特别的喜欢吃，把家里天天摆得跟花果山似的。 李老板能说出花果山这种话，应该就是比较喜欢打打杀杀。不喜欢吃水果这种本身了啊！好了，今天呢欢迎大家把你喜欢吃的水果以及不喜欢吃的水果都可以告诉我们，也同样说说你的故事哈。接下来听到的是 Twins 带来的《士多啤梨苹果橙》。 有草菊蚊占住，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蔓延，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亲必亲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多啤梨点样拣？系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万？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争。好在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感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带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暖，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想找到苹果橙，是多啤梨苹果橙，想到你成长，怎么能多招3蚊一只橙？一点都会失恋惨，定系假好难？食餐好就间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士多啤梨有冇难？拣人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还我多一万？想我一个人还凄惨？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失恋惨定系假好难？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将会怎么拣？假若很情感，但愿你真。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起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士多啤梨苹果橙啊，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 Twins 的一首歌曲啊。C5X 说第一次呢去香港看到士多啤梨，以为是一种梨， 嗯， 然后跟我说给我来几个士多啤梨，然后那边拿出几只草莓出来。 其实就是音译 strawberry 啊，士多啤梨就是草莓的意思。没关系，你要想吃梨的话，咱大北京有梨啊， 啊，有贡梨， 哎，是的， 400多年的啊。 嗯，这次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了，就在今天下午。那么我们之前已经联系了几位跟我们一起报名的听众，那么在今天下午会来到大兴庞各庄镇， 嗯， 这次呢来进行贡梨采摘，同时呢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剧本杀， 哎， 我们也会换上古装跟百名的古装演员一起去互动。那同样的，大家在中秋假期19号和20号这两天也可以去现场体验跟我们一样的这种贡梨采摘，还有像剧本杀的互动啊等等的。 对， 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直接去大麦网上搜索梨园剧本杀购票，购票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 嗯，门票的限时优惠呢是79元，含餐还有贡梨相送，1.5米以下的儿童呢是免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了哈。 嗯，那么前几天呢其实大家在回复的时候我们也有送票啊， 嗯， 那这两天就是我们已经陆续的通知了一些听友，那如果您没有接到通知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自己去买票前去。我们也帮大家争取了福利，就是如果去到现场，你跟主办方说你是974的听众， 嗯， 记得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那么将会得到一斤贡梨、一斤花生，还有一斤红薯，三选二。 哇，这提974这么好使啊？ 那你可当。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歌单呢也是跟这个。怎么说呢，就满满的清新的味道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有段时间长期呢当做电影乐使用，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小野丽莎的 Salad de Fruits， 水果沙拉。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启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会发现，今天呢，我们起了一个头，就只是说你喜欢吃和不喜欢吃的水果嘛啊。但现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已经变成水果大战。 嗯， 大家已经开始，比如说像战神说，比起水晶梨来。觉得雪花梨和金白梨是更好吃的一种品种啊。 嗯，我们刚刚推荐了北京的贡梨，还有 TTZZ 提到那辽宁鞍山地区还有个很好吃的梨叫南果梨，好像只有这个纬度适合生长。哎呦，说着说着我就馋了。 是 TTZZ 也是合了我像我刚才说到的辽宁的朋友出来说一下， 嗯嗯， 自己地区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瓜果哈。好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水果呢，就刚才说了半天了，我们接下来呢来说稍微说点，哎呀，吃完水果有点清冷的感觉，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些油脂。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市井的美食纪录片《江湖菜馆》的第二季与优酷是正式上线了哈。 这两年呢，关于美食方面的一些纪录片还有一些综艺节目特别多，哎，但是这一季呢依然是延续了第一季对地道江湖美食的呈现， 嗯， 以一日四餐的方式来串联地域美食。 对， 为什么是四餐呢？那当然是要包含上夜宵啊。 啊， 哎，那你听听这笑话嘛，你这让我们 PD 的减肥之路怎么办？ 我跟你说啊，尤其是他节目组走访了重庆、洛阳、扬州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红城市，去年我去到的重庆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一天四餐都不够。 嗯， 但是呢，我发现吃太多了有一个不好啊，就是这顿吃完了以后，下顿真的吃不动。 对对对， 就战斗力明显下降啊。 就是看着那个美味的食物，有一种爱莫能助的感觉。 对，就是你看，除了刚才说到这些地方呢，他还把目光投向了一些比较少人关注的地带，但一听就觉得特别想去吃哈。 嗯， 拥有别样的西域味道的喀什 烤羊肉串想起来了。 哎，还有就是极具热带风情的西双版纳，你知道去年好多人去西双版纳说，嗯，好像假装在泰国。 嗯，对，可吃美了啊。 哎，是的， 虽然现在我去不了，但是我觉得我看看还不行吗？ 嗯， 啊，我吃不着，我念叨念叨总可以吧。 对，反正这一季呢秉持着一视同仁的江湖态度，挖掘了一下地域美食当中的江湖气，并且展现了其背后的江湖故事和快意人生，听起来感觉就是一种怎么说特别接地气的一种风格哈。 就是比起来深夜食堂，我还是更喜欢看江湖菜馆这种热热闹闹充满着人文和烟火气的感觉。 哎，只要说到江湖呢，我立刻想头脑当中想起了盖爷，但我发现盖爷在上个月发行了一支和 David Guetta， 他把他的江湖风拿到了国际上去，你知道吧？而且的这个风格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虽然没有唱四川话，但是呢，这首歌曲整个蔓延了一种，哎，我们的江湖已经来到了世界了这种感觉哈。 哎，来一起听一听，来自 David Guetta featuring 盖周岩 ，Get Together。 You ain't gotta be a scientist for you to know that I'm down with it. 就举起杯， 太 多已经的灰，气氛缓慢往上推， 点燃这一刻的心扉。 双手揽落日与晖，夜幕悄然归，放下所有的疲惫，杯里藏心扉，抓取粉碎的自己，拨开爱眼的乌云，暗藏在每句。现在需要内心释怀，打开心跳澎湃 ，Say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放开玩就现在，遨游人潮人海，机会不会等待 ，Say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What you gonna do about it, love? 'Cause we could talk about it, love, or you could show me right now. 或许五湖四海 ，Why not? 内心永远存在 ，Why not? 表达我的独白 ，Why not？ 假 穿所有极限。 Why now？ 放下没必要的顾虑，冲破认知内的顾忌。Like a two bird， 浇灭言语无趣，躁动起来才是你的目的。武器重要，打包修好所有的枯燥。大声，这个世界千万别只剩心跳。别问什么才是最重要，或许。 When we get, when we get, get, get together。 放开玩就现在。 Right。 需要内心释怀。 Right。 拉开心潮澎湃。Say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放开玩就现在。 Right。 好友人潮人。背靠背把力引你在一起。 Why not， 能量刻进骨子里，千万倍举起能改变结局。你未曾离开，故事会继续。我们散发的光依旧让这世界着迷，坐在热气球里放空大脑，万次逃离，逃离没对位的人海，让世界着急。来个一不够的爱给你标题。放开玩就现在。 Right。 需要内心释怀。 Right。 拉开心潮澎湃。 Say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放开玩就现在。 Right。 好友人潮人海。 Right。 机会不会等待。 Say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You know what it is。 Two ball。 困在舒适圈里，所以才会害怕。别再错过寻找不同体验。 Why not？ 苍天大树百年也曾埋在地下，死掉正在束缚你的外观。 哎，来自于 David Guetta 以及 Guy 周岩。哎，你听说 David Guetta 在哪里了吗？ 不是，但是混音嘛，就是 DJ， 所以他其实不是很明显的出现在歌曲当中的一个声音啊，但是比较明显的是个女生，还有周岩的这个声音啊。 哎、是啊，不管怎么说呢，这首歌曲呢，确实打出了一种江湖味道，再跟我们今天的水果一听完全不搭。 但接下来我的心惴惴不安。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上周五的时候，早安游乐场，我对 PD 做了些什么？ 就是、 本周呢，他就报复回来了。 哎、我也没有报复，我上周都预测了，就上周你，而且当时 我还放了狠话。 什么叫狠话？也不能放太狠。我说那我下周就给你听一下林俊杰。你说没事，林俊杰每一首我都知道。 那对，林俊杰没有不知道，林俊杰小曲库啊，把中华小曲库的范围缩小一点。 对， 但今天当我看到林俊杰歌曲串烧这几个字出现在歌单上的时候，我整个人慌了。 而且我要跟你说，今天的串烧不是我做的，是林俊杰专门弹给你听的。 来，大家来帮帮忙吧，待会儿早安游乐场要帮静瑜一起答题，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哎，我们稍后再见喽。 北京赛道来12周年庆，9月17至10月7，精选品牌满2000返300，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底银行减 ，Coach Y 三热卖一折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尽在湘江北路28号。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中进捷旺6286-6686，捷豹路虎通州店8083-0999。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的一些音乐活动。10月22号的晚上19:30，北京音乐厅，著名的钢琴家李坚钢琴独奏音乐会《无音之音》巡演北京站是正式启程哈。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到肖邦、李斯特、德彪西还有斯卡拉蒂经典再现，让音乐传达治愈的力量，用音符书写温柔的缅怀，开启心灵的新旅程。也期待着你我在这里相遇，共赴音乐盛会。购票可以去大麦网了解详细情况。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哎呀，早安游乐场要开始了，先拔个刀啊！ 大家来了吗？我的小耳朵们呢？小耳朵大军快来护航！ 哎呀，今天呢，我们已经提前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早安游乐场呢，就提前告诉你，接下来就是林俊杰歌曲串烧， 是 就这么直给啊！ 给新加入的朋友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早安游乐场当中用音乐跟大家玩一些游戏，比如说可能是听歌、听前奏猜歌曲啊，然后包括听歌词猜下半句啊，等等等等的。 对， 就总之大家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玩法，我们都已经在里面尝试过一次了。 是， 刚刚我跟 PD 还在对话说，没有想到这一年我们真的是每个星期换着玩法。居然都给玩过来了， 怀着要一定要怎么说坑死搭档的这样的一种心。 不，但是因为主要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听友朋友们给我们做支撑啊。那因为我们两个力量毕竟有限嘛，所以也需要大家来帮助我们。今天呢就是 PD 出题，大家来帮帮静瑜。待会儿呢会放一些林俊杰的歌曲串烧，所以如果说你听出来这首歌是什么，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这两个平台都可以。然后呢回复答案来告诉我，帮静瑜闯关。那么稍后呢，我也会对我助力比较多的朋友送上小红包，以示感谢。 今天我对静瑜和小耳朵们有一个要求，因为今天实在是太耳熟能详了这些歌曲哈，所以呢，我今天需要有一个数量要求。接下来你会听到大概13到14首歌曲， 这么多， 我要求你听出最起码8首以上才可以，因为这基本都是一些比较太熟悉的歌曲。 那我超过8首，小红包你发。 啊，是这样吗？那就10首吧，好吧。 你怎么不说全答对呢？ 好了，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特别惊喜的是，接下来这一段呢，实际上是林俊杰自己弹的， 所以就是中间没有 自弹自唱，没有任何的 没有间隔， 所以 我就只能是 第一时间 就错过了， 对，第一时间就要反应出来， 好 不 好？ 好 好好， 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停留 的。哇，难度好大呀！ 好， 那大家帮帮忙啊！ 来，我们先听 JJ 怎么说啊？ 好 ，JJ 林俊杰出道18周年， 你已经出道18年了。 接下来这一段我要送给所有陪伴着我一起长大的朋友， 来，赶快啊！我们不会回头的时间。 用你给我的 翅膀，林俊杰的第一张专辑《翅膀》。 好，可以，算得挺快的啊。 再好也不 行，你别唱，你听，好，让小耳朵们听一下。 哎呀，江南嘛，圈圈圆圆。 所以说今天这个题目一定要以数量来决定。你不要唱，你让大家听。你要唱，我也唱了啊。 那我还是不了。 好听。 1000年以后，编号89757的最后一首歌。 那你要把 你就看我熟悉到什么程度？ 你要把每张专辑都说出来，好吧？ 我前3张都说了， 后面我都说。 尽力。 亲吻着你额头。 只对你说，只对你说， 还可以啊。 对对， 好。 这也是编号89757。 10首歌啊，10首歌以上。 对， 好，继续听。 每个我都属于你， 期待爱，他和金莎的合唱歌曲怎么样？目前满赛，我的天哪，我太厉害了！ 是因为他挑的都是每张专辑里面最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了。来，继续啊。 首。小酒窝和阿萨蔡卓妍的合唱 是哪张专辑 啊？这好像是发了一个单曲，然后后来收到专辑里去的。背对背拥抱， 你说老林为什么要唱这个关键的一句呢？ MV 的女主是 Angelababy。 完了，我觉得接下来大概4-5首应该都考不到你。 我已经7首了。等不到天黑，不会再完美。他说：“ 你别看你， 我小耳朵们，小耳朵帮我了。 那你说一下是谁啊？ 他说嘛，当时 你说是谁帮你啊？你得说，对不对？ 又说了， 这是什么歌？快，别看，别看。” 你又刷，哎，你怎么这样？这没听出来吗？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谢谢一位。 对呀、啊，啊，这是 啊， 叫什么？ 修炼爱情嘛，这个我知道，嗯。 我们那些事呀，老林厉不厉害？就是一个人自己做传销哈， 对， 而自弹自唱。这什么？赶快，第一时间，不要看。 那不行，我要让大家。 啊、 哦！可惜没如果，可惜没如果，可惜没如果，我猜对了，是我猜对了，可惜没如果。 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快点，我要看， 我要看， 我要看。你今天这个答题太敷衍了。 不为谁而作的歌，依然是一菲帮我答对的。 这是什么歌？快，完了，金鱼盲区好多呀！你又开始刷。狂刷 伟大的渺小，对，伟大的渺小， 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咱们自己猜猜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明明是大家帮我，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你这个人真的是， 那你也得说你答不出来啊。这什么歌？去年咱们放的 啊，圣所， 不对 啊，不是圣所吗？ 细听。我直播一下，金鱼又开始狂刷起来。这首歌就没有人猜出来是吗？猜出来了， 没有人猜出来， 猜出来了。 喂，交换余生，不是交换，是交换余生吗？ 交换余生，交换余生啊！ 啊， 好，我们最后一点，把它听完。 总共有十八首是吗？ 啥数字？哎，我刚才应该考你一个题，你知道吗？就是我最后让你听完以后说几首歌。 你不是说哦，林俊杰出道十八周年啊、哦，应该是十四首歌。我差不多自己能答对了十首，一菲帮我答了三首，然后最后一首没有答出来，是大家帮着答出来的。 你后期全部都是刷的大家的答案、啊？ 没有没有，我只有三首，我专门点了一菲的名字，其他都是我自己答出来的。你像云之精啊、还有一菲啊、还有像欧阳靖一都帮我答对了。交换余生， 我以后不打算用这种方式来考金鱼了，由于没有时间反应，于是呢，他这个作弊的心啊， 我真的是没有作弊，就是只有三首歌，我点了一菲名字的是我看了的，其他的我都是自己答的。 好，那就这样吧。今天呢，我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既然一直在点一菲的名字，还是把这个送给一菲吧。 来来来，谢谢一菲，来把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哎、 也谢谢今天所有帮我答题的泪落心田、木落、欧阳靖一、秋千，还有好多朋友云之精啊等等的，清风飘扬、夜的黑、 嗯、 啊等等等等，好多朋友真的你们太厉害了。 是，今天呢，既然是老林专场呢，我也专门选了一首歌曲，就选的是靖宇最不熟的那首歌。 那、我最不熟的交换余生吗？ 其实是交换余生是吧？ 对呀、啊， 你当时第一时间没有听出来，可惜没如果。 可惜没如果，对对对。然后刚刚说错了，就可惜没如果的 MV 的女主是 Angelababy。 好了， 就是我继承了背对背拥抱。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好像如果不是用这样方式的话，很难在早间来放出。这是我苦情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啊。 啊，你还有苦情歌单呢？ 对呀、 啊，你这周还去踢班吗？ 你去呗， 我下周去。 能做的都做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且过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率性的你握着碗一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哦、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去冷落，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 这个组串烧加上可惜没如果，炸出了一大堆的这个老林的粉丝啊，好多鱼说老林是我从初中到现在追了十年的 idol， 觉得都不算 idol 了吧。 我对今天的早安游乐场有点失望， 嗯， 太容易了。 容易啥呀、 so、easy。 我特别想跟你说容易个屁，你知道吗？你刚才你知道静鱼刚才是怎么答的吗？我跟他说了下周开始， 起码前七首都是直接秒答。你像目录我都说，他说鱼子你答好快，我都快赶不上了，给我一个帮你的机会好吗？哎，但我跟 PT 刚刚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嗯、早期的歌真的是一想起前奏或者一想起副歌我就立马能反应过来、 嗯、 后期的歌曲也很好听，但我需要有一个时间去反应， 就是也没想出来呗 啊，对，需要大家帮忙。 我跟你说，静瑜今天的答题方法就是，这首歌曲就是《交换余生》，我说是谁啊？一菲说的。 但我刚才很厉害的 可以这样答题吗？ 就是只对你说那首歌啊、嗯哦，你看六六心田也说了，貌似对只对你说没有什么印象，可能是听的很少、嗯，但那整张专辑我都是翻来覆去的听的。 对， 所以就是早期的时候可能确实也是选择比较少一些，所以他每张专辑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 嗯、 我还记得当时一千年以后那张专辑，我从 intro。到最后的那个结尾的包括他弹琴的那个旋律我都背得滚瓜烂熟的。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注意力就是完全集中的时代、 嗯、 然后去听歌曲对不对，然后呢把所有的歌词包括那些歌词本都是你记忆当中的一个回刻的复刻的回忆。 就也是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所以现在很难再诞生一个年度歌手或者年度金曲这样。 所以啊，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作为我们早秀的听众，作为我们自己啊，我们应该去认真的听每一首歌曲、 嗯、 是不是哈、啊？好了，今天呢这个话题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音乐还在继续，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热流行，要认真听哦。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都来的没错，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热流行今天要送出的是张杰，上次呢我们俩对标了一下张杰那首歌《逆战是吧、 嗯、 但是实际上张杰最近呢，我觉得他的歌路其实跟他年轻的时候还有点不一样，他年轻的时候就是想展示音色， 嗯， 或者是把自己的机能表现出来，但最近呢他将他通过了值得更好的10首歌和10个故事，也是走了一趟成熟 和成长的一种经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是，现在也跟大家刚刚分享过啊，就是现在这个就是音乐的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歌手也几乎不是整张专辑的发了，习惯性的一首一首歌去发，一首一首做宣发，包括这段时间在热流行当中也是经常听张杰新专辑当中的歌曲。 对， 那最新发出的这首歌呢叫做醉用过心的啊，是一首以非常干净的吉他贯穿的清新的小品歌曲。 你这个话感觉有疑问，最用过心的， 最用过心的， 最用过心的，来感受一下。 找到了吗？对于期望，我们都有不同的答案。想起他了，还是习惯被忽然偷袭的记忆打断。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那时才能承受的。如果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不见了吗？简单时光，幸好有那一段的陪伴。能忘了每个愿望，只是还会不会一样勇敢。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只有那时才能承受的。如果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最用心过着，最有故事的，那时候的我们最快乐。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到最后想起还会笑的，那时候对什么都最真心的。 最用过心的，确实还挺用心的哈。这首歌曲呢，跟张杰之前给我的印象确实还挺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对一个人的印象也不能总一成不变，对吧？不是你占也就这种东西，都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哈。 好吓人呢。 对， 但我觉得我们的歌曲风格需要转换一下了。一首《可惜没如果》，一首《最用过心的》，仿佛把节目做成了午夜情歌。 啊，你不是想去午夜情歌上一下吗？ 我确实、 啊、 我跟大家交代一下，我有认认真真的跟道道约一下时间，但因为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节目其实都需要提前去做准备去预审的， 对， 所以我跟道道约好了下周五好不好 啊？但莫洛也问你下周五我们的节目了，下周猜谁啊？ 下周猜谁安排起来。 行，下周安排起来。但我们今天有互动话题，跟今天的这个天气或者是跟今天的感觉都还挺接近的，那就是水果哈。大家对水果的这个热爱简直我觉得是哎呦，怎么说呢，用105度的 C 都不能表达大家对水果的热爱、啊、 我跟你说，要不是害怕糖分超标，我恨不得天天拿水果当饭吃。 Stream 也提到了，他说我基本上每天都离不开水果。之前呢，斯蒙大魔王说每天水果摄入量不能超过一个拳头大小。 嗯， 那我发现我可能得来一套组合拳。 那我得来一套天马流星拳。 一个西瓜大概顶我多少个拳头了？一个人我能吃一整个。 对，但是战神之神说的也挺对的，就是觉得吃水果还是吃应季的最好，对不对啊？ 嗯， 而且在产地吃刚好熟的是最好的。哎，我觉得不管是蔬菜还是水果，其实确实都应该吃当季的产品。 嗯， 而且呢，我原来不觉得这个离产地近有什么奇怪的，但后来发现其实确实相对来说还是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 对， 你去产地还是确实能吃到最好最保证的。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去到产地，直接从树上摘。 对，贡梨是吧？ 对，直接去树上摘贡梨、啊。 我跟你说，我一定要体验一把。那个张大人的感觉， 嗯， 就是张大人那天录那段音频，就是那个音效， 就你知道一口梨子 咬一口， 哎呀，就是那个咔嚓那个声音，能听到苹果还有梨的汁水的那个声音。 对对，我突然觉得广播是如此之有魅力， 嗯， 就是因为如果你在电视上看一个人，一个男人去大口咬一个梨也没什么感受。 对，但是因为只有声音，所以给了你很多想象的空间，你脑海当中会出现他吃那个梨的画面， 是、哎、 梨的颜色啊，包括当时的场景啊，它的味道啊， 嗯， 你会脑补很多的情景。 对。所以呢，下午呢，我们就是一块儿去欢聚的时光了。 哎，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小甜歌，来自于 Lenka 带来的《Get Together》。 Let's get together, we can talk about the weather, almost anything you like. Now we're all together, and I hope it lasts forever. Got my people here tonight.It when we hang around and paint the town blue, and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I would like to do. We are all connected, and we can make it better to live this life. We can get together and we can talk it over and make it right. Better together.I'll play you my favorite record and we'll dance into the night. Now we're all together, I'm so happy to have met ya. You are just the ones I like. 怎么样，兰肯这首歌曲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果的氛围非常接近？ 嗯，也非常适合我们今天下午要跟大家一起去欢聚啊、嗯、，Get Together，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摘贡梨，一起玩。 是的。 当然呢，我们只是帮大家做一个仙气的一个探秘。如果大家也想在中秋假期跟着朋友一起去郊区，还有家人一起做采摘，还有包括玩一些剧本杀的话，可以去大麦网直接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 哎，就平常呢，我们静瑜小姐姐呢，在节目的最后呢，一般会有一个价值观的上升。那今天呢，好像 吃水果有什么好上升？开心就好， 多吃点啊，爱吃就多吃点。 控糖啊，还是要注意。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太阳底下》哈。你上周呢给我说了半天孙燕姿的歌曲、嗯，我觉得还得需要这么一首歌曲， 对， 在阳光底下去温柔的感受一下哈。 来，冷门歌手孙燕姿的冷门歌曲《太阳底下》，今天太阳也开出的非常好啊、嗯，阳光很明媚，然后呢天气也很晴朗，希望大家周五都有好心情。 是，接下来呢，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腾明会为你再次解读一下那些交通知识。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下周一我们再见喽，拜拜。 拜。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天长的头发藏着，等在那里等每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动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我们都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发见鬼的是这一天你会很快乐。